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。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回我们讲到，在遇到李治之前，武则天在后宫的境遇只能用失败来形容。从贞观十一年进宫到贞观23年李世民驾崩，武则天始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恩宠，她能用来向后人炫耀的只有狮子葱事件。狮子葱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。李世民有一匹马，鬃毛很长，就像狮子一样，由此而得名狮子葱。狮子葱好是好，可是这匹马性格刚烈，不容易驯服。李世民就想了很多的方法，可是都没有将这匹马驯服。有一天，李世民又带着诸多嫔妃来看这匹狮子葱，看着看着不由得叹息了一声，啊，这么好的马，可惜无人能将它驯服。这时候身为才人的武则天站了出来，说道，陛下，我有办法。李世民听到这个声音，看了一眼武则天，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 请陛下赐予我三样东西，有了这三样东西，我准保将这匹马驯服。 是吗？哪三样啊？ 铁鞭、铁锤和匕首。 这三样似乎不是驯马的东西啊。 陛下，是这样的，如果狮子葱不受管教，我呢先用铁鞭抽它，如果它还不驯服，我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，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能被驯服，我就用匕首捅了它。 武则天满怀信心地说完，李世民只回了一句， 哈哈，真了不起啊。 从此再无下文。无疑，武则天的这次表现是以失败而告终。贞观十一年，武则天进宫时是才人，正五品，苦苦奋斗了十二年，到了贞观二十三年，她还是才人，完全是原地踏步。为什么青春貌美的武则天，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，总是原地踏步呢？或许是因为她不对李世民的胃口。贞观十一年，李世民听说武则天这个女孩貌美如花，便将她召入宫中。此时的李世民刚刚丧亲一年，即长孙皇后在一年前去世。李世民召武则天入宫，是想填充后宫，应对寂寞，另外呢，想找一个长孙皇后的替身。然而长孙皇后留给李世民的印象太深刻了，用后来诗人元稹的话说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后宫的嫔妃都生活在长孙皇后的阴影之下，刚刚14岁的武则天想替代长孙皇后，那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因为李世民想要的感觉在武则天的身上永远找不到。李世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，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他需要的女人既要聪明，又要有女人味儿。而武则天可不是。狮子聪事件说明，这个女人聪明有余，但是女人味儿不足，尤其是居然想出用铁鞭、铁锤、匕首来驯马，可见这个女人的心得多狠呢。李世民在后宫需要的是温柔乡，而不是武则天的铁石心肠。如此一来，那个刚进宫时还能够引起皇帝兴趣的武媚娘便被无情地抛弃了。在李世民的后宫，那个武媚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反正一个才人，品级很低，多他不多，少他不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武则天渐渐想明白了，此生在李世民的身上求富贵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因为李世民的年纪已经大了，又有病在身，即便是为他生下一男半女，那又能怎样？将来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亲王或者公主的娘亲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前途似乎已没有什么光亮，这与贞观十一年进宫时大相径庭啊。当初自己还安慰母亲呢，母亲得见天子焉知非福，哎呀，十年都过去了，自己还是牢牢地定格在才人的位置上，早知道这样或许就不应该入宫来。在武则天渐渐地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太子李治出现在武则天的视野里。这个太子与李承乾、李泰似乎不太一样，李承乾和李泰已经是成人了，可李治却还有些孩子气，这与他的年龄有关，与他的性格也有关，也与李治的成长背景有关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时，李治只有八岁，从此母亲就活在他的记忆之中了。由于童年的经历，李治可能是一个有恋母情节的人，他渴望得到别人的保护，因此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可以接受姐弟恋的人。 正是因为这些经历，当李治遭遇武则天时，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武则天，因为武则天的身上有着其他女人没有的东西。八岁丧母，长于后宫，长于妇人之手。李治一路走过来，遇到的女人都是大家闺秀，温文尔雅型的。武则天却和那些女人不同，她有着成熟女人独有的气质，更有一种理智无法抗拒的磁场。其他女人吸引理智的或许是美色、知书达理，武则天吸引理智的则是她的睿智和成熟，同时还有丰富的社会阅历。你不要忘了，武则天的父亲是武士约，武士约曾经先后在利州、荆州为官。武则天跟随父亲，不仅读了万卷书，而且行过万里路。这些经历增长了武则天的见识，也拓宽了她的视野。这些都是王皇后，那些大家闺秀永远无法企及的。武则天比李治足足大多少？五岁，又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后宫历练了十多年，年龄的优势加上人情的练达，注定使武则天在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不同于别的女人的味道。当李治遇到武则天的时候，李治的人生还是一张白纸，而武则天的人生那已经是一张经过多年沧桑的复写纸了。以武则天的睿智，或许一个眼神那就足够了，而生性感情细腻的李治，或许就是被武则天的一个眼神轻轻的就给击倒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永徽元年5月26日，武则天迎来了一生的转机。这一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忌日，李治与王皇后一起前往感业寺上香祭奠李世民。在上香仪式上，李治看到了已经落发为尼的武则天，武则天自然也看到了李治，四目相对，遥遥相望，此处无声，一生有生，感怀身世，感慨一年来的遭遇。武则天止不住悲伤的泪水。皇帝李治远远地看着，揪心的感觉从心头而起。虽然他与武则天从名分上 是儿子与庶母的关系，然而从情分上却是心心相印的爱人。难道就让这位爱人长久地留在感业寺，自己却无动于衷吗？李治轻微地摇了一下头，暂时没有答案。感业寺的相遇让李治动了心，同时也让王皇后看到了希望。原来她也注意到了李治和武则天的四目相对，莫非这两个人早有了私情吗？如果有，那么这个女人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替身吗？经过探听，王皇后得知武则天与李治的确早有私情了，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无从知晓。那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，只要把武则天从感业寺里捞出来，那么他这一辈子都会对王皇后死心塌地的感恩戴德。王皇后想，毕竟如果没有我出手，他武则天那只能一辈子与木鱼儿作伴了。想到这儿，王皇后的心中打好了算盘。正是王皇后一心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萧淑妃，才想到找到一个替身来，进而把皇帝的恩宠从萧淑妃那里夺回来。按照王皇后的如意算盘，武则天是自己从感业寺里捞出来的，又是自己派到皇帝身边的，于情于理，武则天都会忠于自己，守住自己的本分。毕竟她只是先帝的一个才人，是王皇后给了她二进宫的机会，她可不能忘本。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武则天看似柔弱，实则坚强，看似低眉顺眼，实则内心有一团久久升腾的火，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当时的王皇后那可是什么都没看出来。当王皇后向李治说出准备接武则天进宫的时候，李治一听心花怒放，哎呀，到底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做事就是有胸怀，能想到替朕解忧，那真是难为王后了。那么接武则天入宫是否会引起舆论的哗然呢？李治也为此思索了一下，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李世民。先帝那么英明神武，不也将原籍叔叔的正妃杨氏发展为自己的嫔妃了吗？而且还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按理说杨氏是先帝的弟媳，于理是不应该纳为嫔妃的，那先帝不是同样做了吗？看来只要是真心喜欢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规矩毕竟都是人定的。皇帝点头，皇后出面，先帝才人武则天终于从待了一年多的感业寺重新回到了皇宫。这是武则天一生中的第二次进宫，这次进宫为她赢得了一生的富贵。再进皇宫如梦一场，从贞观十一年第一次进宫算起，到现在已经有13年。13年中，自己从14岁的女孩已经成为27岁的女人了。而一个女人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13年？初进宫时自己是个才人，现在什么名号都没有了，生活就是一个圈儿， 自己转了13年，又转回到了原地，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开始。幸好自己抓住了那个人，只要牢牢地抓住那个人，这一生就不会白活。孑然一身的武则天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奋斗。这一次她的姿态放更低了，目标可是却更明确。尽管她此刻两手空空，尽管她没有任何封号，但是只要能够等待和忍耐，该有的迟早都会有的。武则天放下了自己的身段，也放低了自己的姿态。27岁的年纪，却以一个新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在王皇后那里，武则天比谁都谦卑，她做出的种种卑微的举动让王皇后产生了一个错觉。哎呀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在王皇后的力荐下，李治便顺水推舟，将自己的恩宠从萧淑妃那里收回，一股脑地倾泻在了武则天的身上。或许是为了补偿武则天在感业寺的坎坷遭遇，或许是为了延续始于贞观年间的姐弟恋，从武则天二进宫开始，皇帝的雨露都倾注到了武则天的责任田里了。原来恩宠无边的萧淑妃这回遭到了冷遇。在武则天进宫之后，萧淑妃再也没有能够为李治生下一男半女，她的生育记录也就定格在了一男二女。一切都在朝着王皇后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。萧淑妃的恩宠被剥夺了，武则天正在承受着皇帝的恩宠，而皇上似乎也对自己心存感激。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永徽三年，武则天为李治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李弘。这个时候的王皇后才感受到了威胁，王皇后将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武则天，她又能否如愿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